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水果哈，当然最后我们答案也没说，很多朋友是通过电话才知道的。 嗯， 确实这种水果呢，不仅大家是可以吃的，我说的是糖尿病人啊。 嗯， 但是呢它的量要控制住，是3两左右啊。 嗯， 另外呢就是说这种水果啊在初夏的时候是比较多。 嗯， 但是现在说真的这种水果呢几乎就没有了啊。 嗯， 已经不多了，有可能也是大棚里的那种。是什么呢？ 嗯， 就是草莓。 嗯， 哎， 对，草莓。哎，听众朋友一听，草莓可以降低葡萄糖的吸收率哈。 嗯， 还可以对于糖尿病眼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因为草莓里面呢含有胡萝卜素，它可以转换成 VA， 这个 VA 呢就可以防治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病变。 嗯， 同时它里面大量的纤维素可以润肠，可以通便，可以防治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就是高血压。 嗯，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作为糖尿病人也可以享受生活哈。 哎， 一些水果呢只要你吃对了，吃对了量哈，它是完全可以享用的啊。 嗯，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说一个水果，这个水果呢更加神奇哈。 嗯， 就是糖尿病人呢他可以吃了以后啊，当然要吃对了。 嗯， 量也得对哈。对于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素和药物的依赖性哈是有一定改善的。 嗯， 啊，另外呢可以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它的产生，所以这听起来呢又给抬上去了。 嗯， 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又得问，哎，这是什么水果啊？ 嗯， 咱们先说说它的妙用吧。 对，哎，这个水果啊，张老师，现在这个季节是， 哎，正是 吃的时候。 嗯， 哎，因为我们前面谈到那个草莓啊，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对， 这个水果现在非常丰富。 嗯， 哎， 我再提一个醒啊，就前些时候呢，咱们国家南方地区啊，大量的产这个东西，但是由于交通啊等等一些问题呢，它就烂在地里边。 嗯， 因为农民都不愿意收啊。 嗯， 觉得好像你收完了以后再卖呢，还不如烂在那儿呢，不赔钱。 嗯， 你只要去收它的话呢，就赔钱。那么像我们的台湾省啊，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水果。 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到了是什么水果啊。 对， 哎，这个水果对于减少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和药物的依赖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嗯， 哎，这个水果呢，哎，它啊每天我们食用的量呢是2两左右。嗯， 2两，记住啊。 哎，2两左右啊。这个水果呢也是在夏季的时候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就像您说的啊，哎，那么它是一个热带水果，在热带的时候运不出来烂到地里，哎呀浪费非常严重哈。 嗯， 哎，这个水果呢，哎，它呢可以节省胰岛素的分泌，哎，它里面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延缓葡萄糖的吸收，降低血糖的水平，同时呢可以减少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和药物的依赖性。哎，听众朋友每天享用2两这样的水果，哎，对于这个 并发症的防治啊，和对于这个药物的依赖性以及胰岛素的依赖性的降低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这个水果啊，它呢可以改善我们局部的微循环，可以消炎，可以呢消肿。因为这种水果里啊，它含有一种酶，这个酶呢它能分解我们人体摄入的过多的蛋白质，而且呢它还能溶解我们人体里面的纤维蛋白，还可以溶解这个血栓，就是血液的这个凝块啊，也就是血栓，这种酶都可以被它来给分解了。所以呢这种水果我们享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酶进入到人体以后呢，就可以改善我们局部的微循环。 嗯， 所以这样呢，无论是炎症和水肿的情况都能消除，同时它可以增加我们血管的这个通透性。 嗯， 哎，那么这个水果啊，就是食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先在这个淡盐水里面 泡 一分钟， 对， 泡一下， 更甜显着。 对，哎，就是泡一下呢，它呢，能把这个蛋白酶呢去掉。哎，这个蛋白酶呢对我们的胃肠道啊口腔黏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泡五分钟以后啊吃起来更可口， 嗯， 更甜。 嗯嗯，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哈， 嗯， 还是那样吧，就是为了大家呢能够记忆更加的深刻。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水果是什么，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一步的咨询啊。 嗯， 当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问一问这是什么水果，同时呢，如果您是糖尿病人啊，您的血糖呢总是控制不好，或者有什么这个知识性的点想咨询，一概咱们就可以说了， 嗯， 是吧？ 哎，同时呢，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参加我们在20号啊举行的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培训班。 嗯， 对于控制三高啊糖尿病啊，我们都可以告诉大家啊如何进行饮食的调理。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水果呢，它可以和豆腐啊鸡肉啊猪肉啊坐在一起做成菜吃也非常好。 嗯，是的。 那么这个食谱我们可以在培训班上告诉大家。 对，什么什么古老肉哈。 哎，对，怎么做。 对。这个训练班呢，我们是在7月20号到22号在风景秀丽的京郊旅游胜地举行啊。那在这个夏令营当中，我们将教会大家呢一些食疗调节血糖血脂血压一些技巧啊，另外呢教会大家如何运动啊睡眠啊调节精神情绪啊，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啊，当然还可以这个京郊大地的一些自然美景呢也可以尽收眼底啊。 嗯，对。 如果你想报名的话，记住我们只有40个名额啊，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在现代疾病当中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难以治愈。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患者生活方式和行为不当导致的。那什么是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养生之道栏目举办的2018年夏季健康夏令营第二期学习班将定于7月20号至22号在风景秀丽的京郊旅游胜地举行。夏令营中将教会大家如何通过食疗来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如何运动、睡眠调节精神情绪，如何安排好生活管理好时间。您呢还可以观赏京郊大地的绿色美景，品尝农家饭，轻松愉悦地度过学习时光。机会难得，仅限40人参加。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好，听众朋友，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就是糖尿病人能吃的可以减少糖尿病患者对于胰岛素和依赖性，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的水果是什么。 嗯， 啊，这个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啊。 嗯， 当然了，其实这么说呢好像有些人呢有点觉得特别夸张啊，说它终究是个水果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意思还是说呢，这个水果啊，首先作为糖尿病人它是能吃的啊， 嗯， 但是量一定要注意，只能够吃二两啊。 嗯， 另外呢，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些元素确实能起到刚才说的那个作用。 哎， 嗯， 而尤其是它里面的酶啊， 对， 哎，它呢可以 溶解这个血栓，可以溶解这个纤维蛋白哈。 嗯， 所以啊，对于改善我们的微循环呀、疏通血管啊、消肿啊，都有非常多的好处。 没错， 哎， 而且是现在的这个时令水果， 对 啊，大家可以买一买吃啊。 嗯， 具体什么还要打电话啊？ 打电话。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种啊，就是含有糖尿病最需要的一种元素啊。 嗯， 而且这个元素呢是能够降三高的，而且能够适合糖尿病人吃的食物啊。 嗯， 它是什么呢？噔噔噔噔，咱们得跟大家说一下是吧？ 对，哎，这个食物呢，它能增强胰岛素的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且这个食物里面呀，它有一种元素，这个元素呢，哎，它呢对于糖尿病病人特别有帮助，哎，这个元素呢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哎，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元素呢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哎，这个元素呢我们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啊，刚才您的那个当当当当之后啊 就是让大家注意收听。 对，这个是铬元素。 哎， 铬元素是糖尿病病人身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元素啊。而且啊，我们说的这个食物里面，它含这个铬元素的量呢是非常高的。哎，这种食物啊，我们每天推荐的食用的量是30克为一亿。 哦，30克。 30克还不到一两，一两是50克嘛啊。这个食物呢是30克。哎，我们呢可以早餐、中餐、晚餐都可以食用。而且这个食物啊，它呢还可以滋阴，可以补肾，可以润肺燥。润就是润肺止咳啊，除把肺的这种燥热都给它除掉。对于这种脾虚啊、水肿啊、体弱呀，还有老年肾虚，还有这个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妊娠期腰膝酸软腰痛，产后中风，就是这个孕产期合并高血压的这种听众朋友啊，都适合吃。 哎，所以呢您已经说到，大家就特别想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 而且这个食物还可以降三高。哎，对于减少我们体内的这个胆固醇，哎，对于这个防治高血压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这个食物里面呢，它有一种酶叫胰蛋白酶。胰蛋白酶呢，它可以增强胰腺的功能，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特别特别好。 没错，我告诉你吧，我已经是憋不住了 啊， 这个食物啊就是黑豆。 黑豆， 哎，其实说到黑豆啊，前些时候这个世界杯特别有意思哈，因为各国呢这个好多都去了啊，然后都舌尖上的世界杯吧，各国都带了一些自己的爱吃的一些东西啊，国家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美食。当时这个巴西人他们就特别爱吃黑豆，有一个黑豆和牛肉在一起的这个黑豆牛肉饭，然后呢是引起了各方人士的这个兴趣哈，所以有人说这个巴西最后没走得太远哈，是因为这个黑豆没有吃够啊，说内马尔说的这黑豆没有吃够，所以呢真是这个黑豆是好东西啊。 对，营养非常丰富，这巴西就是因为黑豆牛肉饭吃的不够，所以就没走远。 开玩笑，所以呢这个黑豆的话要吃，像咱们比如说搁在粥里边也可以，或者说蒸米饭的时候弄点黑豆，但这个黑豆啊不像一般红豆呢那么的好熟，事先呢要先泡一下。 对，比如说泡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做成凉拌黑豆啊，和这个芹菜红辣椒啊，也还可以做成黑豆浆。那么具体怎么做啊，这些食谱我们在学习班上都可以教到大家。 对，这个20号就是学习班开始了哈，只有4人参加，所以赶快来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反映过去用了很多保健品都没有效果，也有听众反映自己很想使用保健品，可是老伴儿、儿女等家人都很反对并极力的阻止。还有听众反映经常看新闻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借用保健的名义欺骗老年人。凡此种种，大家问我一个问题，维护健康

食物的种类不可能那么多。 是的， 哎、 是的。 哎，而且这个 量也不可能那么大。 哎、量对也不可能那么大，所以这个我们就必须人为的去添加。 嗯， 尤其是均衡的营养，我们谈到了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啊，就是说还有乳清蛋白这些。必须都要充足的话，这个就要人工的添加。哎，那么如何的来添加？包括我们食谱如何来设置，每天吃多少，吃哪些种类，每个种类的量是多少，包括这些饭和菜怎么做，怎么做，怎么食用才能不升高血糖？尤其是对于这个人为的营养素的这种补充。怎么个补充法？一天在什么时段来补充，补充多少量合适，就能非常的均衡，非常的充足，这个是需要学习的。 对，而且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对，必须每个人一个方案，这样的话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所以在这点上也特别希望听众朋友，比如说您是一个糖尿病人，这个血糖总是控制不好，您可以打电话呢跟我们进行交流。根据您的病程啊，根据您的病况，给您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控糖的健康管理方案。 哎，而且这个方案是两方面的，如果听众朋友行动方便，哎，可以呢参加我们的健康管理培训班。哎，我们在培训班上会为您制定一个方案。如果听众朋友说我年龄大，我出门不方便，或者我腿脚不方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派人上门进行服务。 您可以拿到一个食物的哈里边的一些有益的一些营养素的一个比例表。 哎，对，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可以多吃什么可以少吃。 对， 这样对于您呢控制血糖是非常有利的。 是，而且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一天30克的黑豆哈，您看，哎，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同时还可以降三高。而且黑豆的这个皮儿当中啊，含有的这个花青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的来源，它呢可以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可以增加人体内的胰岛素的含量。所以说听众朋友吃黑豆的时候是不能去皮儿的。 真是药补不如食补啊。好，那为了解决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我们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活动。活动当中呢，我们将根据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为您免费制定健康管理方案。但是呢，免费赠送的活动啊，仅限于每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请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尽快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注意啊，是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叶黄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燕麦营养葱条粉这些营养成分调节血糖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学习营养饮食调节血糖，替代药品调节血糖？如何使胰岛素减量，逐步撤掉胰岛素？如何在控制血糖的同时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如何每天获得专业营养师的饮食指导？如何获得低升糖指数的食品一览表？可拨打栏目电话进一步了解。只要我们用心努力，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并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同样可以健康而快乐的生活着。 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红着脸